曾胆小坐于风乱，不甘示爱浓情淡，三点水烟似浪漫，宝盖头已不胜寒，夜贪心为一座山，东风起雨下人欢，大分夕阳小酒碗，却羞难偷来一眼看，你一时春不完，我到了镇江南，骑白马着青山，甘于生伤没完，终生是一员官，芸芸里似张三，人间皆自笑，为谁凑近看，你一时春不完，我到了镇江南，追宿鸟的鸣蝉，因给人不知上十四周千万，却只有一把霜寒，在心上弄巧帆船，轻易将鳌头独占，本不打算来登船，但南风吻相思伴，小家子变得开然，这天下春不完，我到了镇江南，骑白马着青山，甘于生伤没完，终生是一员官，芸芸里似张三，人间皆自笑，为谁凑近看，你一直春不完，我到了镇江南，追宿鸟都鸣蝉，因一人不知返，不用追宿一人，连风月都有关，一眼看而言是喜欢，爱在散，你一直穿不完，我到了这江南，骑白马着青山，甘于生伤没完，终生是一员官，芸芸里似张三，人间皆自笑，为谁凑近看。